字句来形容你的美， 太过梦幻，太过迷恋，太多太多太多我说不完。 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甜甜的色彩，什么介绍我给你的酒窝，放胸口， 请你相信不要怀疑，只凭星空就只有你拥有。 Hey girl， 请你留守，这故事在我手。Hey girl， 请你坐手，你可以想太多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不错，爱我先别开口。 One more time。 Hey girl， 请你留守，请你握回心就够。Hey girl， 请你坐手，请你好好自首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不错，幸福只要点。

只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痴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，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。今后你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希望拉着路，希望拉着路，哦我拉你耶，耶我拉你呀。希望拉着路，希望拉着路啊，哦我拉你呀，哦萨罗马吉呀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，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你总是一通电话，我就陪你熬整夜，知心好友的定位，我想我们都了解。虽然我无法解释

像每个人都有特别记忆，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，恨和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， 时间在倒回， 我们俩穿着布纱停止翻阅，还想着是幻觉， 奇怪的语言， 接着我快快进入碎碎念的念， 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。

是阵阵花香，已经走过，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